在漫游海粉音吗？ 哈喽各位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AM927 漫游嗨翻天啊，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的大周一晚上快乐，我是许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另外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办法接近我们啊，就是我们成立一个 QQ 群啊。这个 QQ 我觉得你很久不用要用起来了啊，因为这个群号很惊人，就是567啊556693啊567556693。这个群里边呢，有我和小美，还有我们众多的这些啊朋友们啊，咱们在这里相聚干杯，明年再见啊。 为什么突然明年再见了？今年还有一个月呢。 就说起这些词儿的感觉像难忘今宵， 一言不合就尬唱。 对对对，好，那你说咱们今天直播间哈，依旧火热热。 是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小美？ 因为有我呀。 不，我在一个月前参透了这个真谛。咱们是什么广播？ 咱们是青年，因为青年就是有活力， 而且 是有热情。 咱们那年的标语是什么？开播当天， 生如夏花。 没错，怎么能让你生如夏花？ 就热一点。 首先环境就要如夏天一样嘛。 哦， 对不对？对，首先环境要像夏天，我们声音才能像夏天。 这个时候我偷偷瞄了一眼嘉宾，我发现我和嘉宾都穿着毛衣，然后顿时觉得找到了战友。 对啊，就是让我们先请出这个小易啊，老朋友。哈喽小易。 哈喽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易。 小易， 有点尬，有点热啊。 对，冬天这个里边怎么样？ 非常温暖啊，仿佛 想起当年费翔老师唱的一首歌， 《冬天里的一把火》。 哎，怎么唱来着，小美？ 不唱，坚决不唱，差一点，迟疑了半秒钟。想想我们这是在节目里 啊，对对对。 但是我还真的有点想不起来是怎么唱的了。 那让许可给我们示范一下好不好？ 我是不太明白，我才问的他，这是真的 啊？ 就是不是？他是说什么什么一把火来着？ 什么？你就像那是吗？ 冬天里的一把火， 不是？ 熊熊火焰燃烧了我。 那是小苹果 啊！ 你就像那冬天，你问问弹幕。 那是小苹，你再哼一下你刚才那个， 你 绝对是小苹果。 你 完了完了吧？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小苹果怎么唱的。 熊熊火焰燃烧了我。 对呀，小苹果吗？这不就是？ 熊熊火焰燃烧我肯定是这个冬天里的一把火，请我们的弹幕，请求弹幕支援好不好。 哎，我突然觉得这两首歌可以串在一起改个 rap。 对 对啊，因为 这个许可说的时候我突然也不自信的想 一把火小苹果，你看。 对啊， 哎， 小苹果 单压还是双压？ 火 不是小苹果前面的时候也有个类似这种的。 小苹果的歌词是 温暖你照亮我，真的真的。 确定你唱的是小苹果？唱的是小苹果2.0吧？请问？ 对，这个叫什么？听得清的，真的。 哎，对对对对对，这段对了，哎， 对对， 这段对了。 什么？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嗯 啊， 是小苹果。 没错没错，是是是。 然而还是想不起来下一句是什么。 啊，这不重要。 对对对，这不有点难。 你看，大家说了，说我说的没错啊。 啊， 嗯，我说的 是 没错的， 这是你花钱请的水军吧？一定不对，这个。 你看，你居然说我们忠实的听众，你说我们的涛是水军， 哦、那那涛，你能不能说一下这个小苹果的歌词是什么呀？钱，你让他百度一下也行。 不是，你问问他，你说发一条弹幕多少钱呢？ 5毛是吧？1块 啊。这个大家可以对大家可以看到啊，今天呢小美手中又把玩起了魔方。说实话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魔方就有像一股魔力一样啊， 嗯， 就像有一股魔力一样，就把玩在手中，迟迟你这是在露什么呢？ 就是你教给我的那个摆的十字啊。 哦，对对对对对，它有一种魔力，就像我们直播间的这些神奇的生物一样，有个鸡啊，有个这个老人天使，有个这个举这个雕塑的， 还有 几个 杯子。 杯子说实话。都不用领导交代，也不用台里说，我就知道这些出自哪儿。 肯定是艺术品，你知道吗？ 出自哪儿的艺术品，你知道吗？ 出自法国。我知道法国的法是法， 就是我没有说错这个音啊，我知道是法国，但只不过出于就是比较艺术的说法，就把它说成了法。 这是出自某芳草地的。因为我在芳草地里边见过这个。 哇，我记得芳草地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狗的那个毛绒狗，你有没有记得？是一个室内的一个巨大的装置艺术品。 我觉得哈，我好像那个完完全全在这个另外一个空间。 还有一个后面 我打岔，芳草地是什么东西？ 是一个商场啊？ 不是，就是天街对面那个。 哦， 咱们当时小哥组 不知道，就是它是一个商场是吧？ 对， 写字楼吧。 我可能平时，我可能我平时太宅了。 是商场的。这个商场就是 好吧，它具体是什么？ 对，没有我们为什么不是漫游汉翰天吗？ 我一直在想说，哎，这个东西好， 好， 我觉得只有那个鸡跟咱们今天的节目有关系。 没错，我其实就想用这鸡。 哦，哎， 你看你这皮儿厚的， 我一半一下岔开了。 可以，还是我懂你 啊。从这个鸡，咱们再回来看这个鸡的神情啊。 嗯， 这个鸡正在下蛋一样啊，所谓叫有成果啊，鸡蛋。有鸡则有蛋，所以今天我们聊的就是一款吃鸡的游戏《绝地求生》啊。 其实在我消失的这个很多个月时间里，我听闻 消失，你只不过是就是 神隐 啊，对，岔开。 就是我发现，其实可带着嘉宾们聊了很多关于吃鸡的话题，但我对吃鸡的了解还停留在几个月前，所以今天啊，我作为漫游嗨翻天的漫游观察员007，我要好好的跟 你怎么把这好事全占了，又007又观察员的， 我要好好跟两位学。学习一下 啊！我跟你说啊，首先学吃鸡，你就要有一双洞察的鹰眼。 所以我是观察员啊。 你眼睛怎么样视力？ 在做漫游嗨翻天之前，我是2个眼5.2、5.3的。坐上之后，我现在近视差不多 1200。你开挂吧，最高1.0，你5.2、5.3。 那有1.0，那是老的那个计算的方式，现在新的计算方式都是以5.0作为标准，5.0以下就是视力模糊，5.0以上就是非常的鹰眼，知道吗？鹰眼， 哇哦！所以他的意思说，他之前视力特别好。 对，自从每天熬夜写台本儿， 那现在多少吧？你就说现在， 我现在没有去那个测过。你说呢？你居然这样对我？ 那就说明你可以入手，因为你与电脑的距离不会超过这个， 不会超过1是吗？ 不是，你不会超过你看我手指的距离，你跟电脑 对 吧？对吧？所以你可以入手， 因为我的手还没有那么长。 没错。所以就是说什么呢，咱们这款吃鸡游戏就是很考眼力，小易这个没错吧，这款 必须没有错。 就是首先玩的游戏你得发现敌人。有，对，你得发现敌人。 因为是这样，就是 对 这个游戏吧，它属于那种就是所谓怎么说呢，100个人在一个沙盒里头。 知道，就先跳伞 啊，对，没错， 放毒圈有点小，然后大家要 对。但是问题是呢，就是这100个人，你永远不知道那个人在哪儿。就有可能你旁边隔个墙就是敌人，但也有可能你遇不到他。对，有可能满山坡上都是敌人，那就看你怎么能不能看得到他们在哪儿了。啊，所以它是一个比较考观察力的一个游戏。我有个例子啊，就是说以前那个我有个朋友是专门玩那个战争雷霆的，不知道这个游戏你们有没有谁玩过？ 我知道 啊，弹幕里面可能也许有朋友玩过吧，就是是一个这种就是这个载具驾驶的这样一个就是比如类似于坦克大战这种游戏。然后呢，那个所有的这些这个坦克呀，它都伪装成草木啊或者说它会这个涂装成这种迷彩的颜色，都要通过肉眼去观察。啊，所以呢，我那个玩战雷的朋友玩这个吃鸡的时候，就观察敌人异常轻松， 因为他之前经受过训练。 对，即使他已经被击毙了，然后他只要看着我们在玩的屏幕，就当我们开黑的时候啊，哎，几点钟方向有人，然后我们我们一开始说哪儿呢。哎，这不那儿呢？就我们一开始第一反应都没看着，就他看着了。 对，哇塞！ 哦，这个真的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能力，这个真的是一种能力， 真的是能力。咱说实话啊，玩这游戏啊，小美，还有一个、除了鹰眼，还有一个是不，就是不能大惊小怪的这种心理 沟通，就是冷静的沟通，冷静有效的沟通， 是跟自己的队友沟通、啊， 没错。就是因为什么，就也不仅仅是跟自己队友吧，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心态，你自己单独一个人玩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经常我有时候跟可儿一块玩的时候，然后我们一般还会叫别的朋友，然后我们就有一个朋友我们就有一个朋友，哎， 为什么一提起他就乐不可支了？ 不是，因为是这样，因为这件事，对， 我先给他举个例子啊，小美，有两种沟通，一种是人家职业战队沟通是这样，NW330发现一队3个人目前手上没有长枪在移动，打不打？人家正常冷静 啊，对， 这样。然后我们那朋友沟通是这样，左边有人，快走着，打了，快过来救我，走吧。 我们哪儿？你的左边是哪边？ 我跟你说， 这个朋友好激情啊！ 不是，听完这个语音，我想把耳机拔了你。慌的一匹，我都不知道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在干嘛，你知道？ 虽然他很激动，但是他提供的有效信息很少。 对，但是另外，我们为什么刚刚笑了呢？ 不光没有提供有效信息， 他还 倒地。 对，而且他这种信息，很多时候会给我们也带来那种，就是会把这种不安的因素 特别恐慌， 带给我们。然后说人在哪儿呢？大哥，你报个点位行不行？ 我家猫都惊着了，本来懒洋洋睡着，李周一就惊醒了，我家猫就看着那边。 看来你用的是外放。 对，猫都吓一跳，你知道吗？ 这个。 沟通很重要， 有效的沟通非常有 对， 所以这个前两天看那个职业比赛的时候，因为现在他还没有放出就是他们比赛时候的这些语音啊，但是大家可以参照一下，比如说像那个英雄联盟啊，像他们在那个玩的时候呢，就是打比赛的时候会放出一些这个就是他们实际在交战过程当中队友配合的这些语音，基本上就是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在这个沟通和交流上啊，当然除非有那种就是已经认识打红眼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这种过失啊，或者说是比较激动性的言语，那其实正常情况下他们的这种就是一定会把最准确的信息报给队友，就比如说我拿英雄联盟来举例子，比如说哎哪个技能他已经放了，还有没有手里还有没有闪， 对 啊，还有没有点燃， 而且精确到秒，闪现还有两分多少秒， 对他对基本上能精确很准。然后呢你像吃鸡这种游戏呢，它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是报点位几点钟方向啊，然后另外一个刚刚许可那个示范就是手里拿了什么样的装备，这种是一个最好的就是说最有效的一个沟通形式。那像那个我们那个朋友呢，我们刚刚为什么笑呢？因为他也来过我们，他也来过我们节目，好像。 呀，我在猜测。 他在悠久以前嘛，很早、 很早以前是吧？ 还在那个就是还没装好的那个直播间来过一次，后来再也没怎么就是。没太怎么关注、 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这位同学是不是三个字的名字啊？ 不是， 两个， 看来比较悠远了，小美都记不得了。好了，不用去想了。 对，反正就这么说，就是这个游戏比较依赖于有效的沟通。然后 就是沟通很重要，观察力很重要。 对，你自己玩的时候也是这样，你自己一个人玩的时候，你要通过声音啊，然后通过你的视觉的观察呀、然后也要去判断敌人的方位。 是 啊，因为你有一个预先的了解的话，你可以看到，比如说那边枪声比较密集。那我肯定就不会往那边去。因为很有可能我们会成为一个这个交战方啊。对，然后呢，如果我们要是如果要比如听着渐渐去小了呢，那可能那边这个人就已经这场他们那边的战争已经结束了，我们不妨往那边摸一摸啊、没准能摸到一个正在舔箱子的呀，或者是正在打药的呀，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他再给抄了。 对 啊， 而且我觉得这个还有第三点，就是被打之后不能慌。 哎，对，被打之后不能慌。 我觉得这一点很难做到，就被打之后很淡定。 像咱们仨啊，最慌的应该就是小美。 你怎么知道？想当年我也是驰骋战场的人。 不，这跟那个驰不驰骋战场没关系，因为毕竟是女生嘛，比男生这个容易受担惊受怕。 对对对，但是我确实是在游戏当中就是遇到在1v1的时候，就是操作鼠标的手都在抖的那种情况， 慌得不行。 哎， 尤其是到了最终的决战场的时候， 对，就到决赛圈的时候，其实 然后而且这场比赛对你很重要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 心脏都会跳， 真的是手都抖的那种感觉。 我 手抖更发挥不好，你抖的干嘛呢？ 但没有办法，你控制不了的。 我上周五啊，我上周五刚把这个游戏安利给我们那个优酷的一个同事，就是他不是我们游戏组的，然后呢，但是就是那个大家玩的也比较好嘛，然后他说，哎，最近这游戏挺火的，我来感受一下。一开始他说，哎，这好无聊，都找不到人。我说，那你就跟着蹲着吧，反正也在圈里头。然后过了一会儿，哎呀，还有不到20个人了，哎呀，我好紧张啊。我说这有什么好紧张，你就等人来就行了。然后到最后，到决赛圈的时候。哎呀，不行了，你来帮我玩吧！我现在真的，我觉得我心脏要跳出来了，就是那种真的是明显心态上的变化，是绝对是随着整个游戏的这样一个情节， 哎， 这个节奏的加快，真的是一点一点把你带到那个生存的恐慌当中去。 对，所以这游戏啊，咱要有心脏病复发的这种史啊，心肌梗塞啊，年龄大一些人， 就旁边要配速效救心丸， 不，千万不要玩，我就建议不要接触，真的。真的 还是比较激烈的一个。 我有几次那个就是在单位的时候加班，然后。就是加班嘛，就是到晚上都快 深夜， 哎，就比较晚了。比较晚之后呢，然后因为有的时候那工作就不仅仅是你一个人完成，团队配合，我在等别人完事儿，我才能下班。我等的时候我就说，哎，算了，那就是吧，吃一下啊，对。然后呢，整个办公室里面就没有人了，我就戴个耳机， 想想那种， 哇，这后面突然就有个人拿个喷子就哗，吓得我简直我要把这个耳机就往桌上一扔，然后回头真的就是那种特别的情境里面啊， 对。 特别可怕， 真的特别慌。因为有一次就是得过了12点玩的时候，有个人蹲草里蹲了得有6-7分钟，我在那房子里蹲了6-7分钟，我就确定周围没人了，你知道吗？然后毒圈缩的时候，我在下楼跑。 嗯， 下楼的那一刹那，那哥们开所有人语音跟我说了句话先，你知道有人吗？还就那种腔，然后咚一喷，吓得我魂儿都没了。 他一定是故意的。 哎，这好损啊，这个 故意的。而且就是说实话，玩这游戏不能浪。小美知道浪是什么意思吧？ 就是嘚瑟， 就是划船 不 靠桨， 对，不能嘚瑟。 嗯， 因为我就有一个亲身经历啊。 嗯， 在刚开始我找到一个吉普车，正要往一个地方开车的时候，看见前面有一个哥们刚降落，我说那我就把他，你是吧？那就把他无情撞倒吧，是吧？然后我就过去开着车，对，带走，根儿给他撞倒。撞倒之后我就下车跟他聊天，我说兄弟，他说哎呀兄弟你不要杀我，他说我买了一个假挂，这网吧骗人呐、啊、什么这样、哎、给我就讲凄惨的身世啊、 嗯、 我在那儿听啊、哎、给我讲特别惨，说哎呀我这个一天才100多块钱什么都没玩到，说这个网吧假呀、啊、骗人啊，说你不要杀我求你了。然后我就说哦，我说你队友在哪儿呢？哎呀就我自己没有队友，我想试试这挂。我说那行了，我说那就把你放这儿了啊，我说那我就走了啊。他说行。 然后走出没两步的时候，他突然对你 没有，你猜猜后果怎么样？ 就是、 在我刚想起来回头看我车的时候，突然发现我的车动了，朝着我就撵过来了，然后就把我撵倒在地。紧接着他的三个队友来了，然后这哥们说哈哈我有队友，然后那一天游戏体验极差，你知道吗？那天游戏体验 被欺骗了。 就是你要学会一个道理，叫做兵不厌诈。 对，你知道不是，他跟我讲的特别惨，你知道，讲的我都快感动了。就是他说我从小学习不容易啊，我从小在村里，你知道，这不是现在我们好不容易玩一款游戏。我说那你为什么要玩游戏呢？我说你这，然后就给我讲，我买了一个假挂，我就是想发泄一下。就 说明你还是善良的人。 对，然后还有一次，你知道吗？ 嗯、 就也是同样的，我给一个哥们打倒，我说你队友呢？别打，我求求你了。我说你队友呢？然后咚，他队友在后边给我阴死了，还敢问我队友？我跟你说，队友就在这儿，你怎么样？体验极差。 所以难道 所以 这款游戏里面大家就应该人狠话不多，是不是？ 哎， 是我跟你说，就不要开所有人语音，你这一天游戏体验还是可以的。有时候开着语音，真的就是游戏体验极差，这个真的。就是你会发现， 心酸血泪， 好心塞啊！我觉得我听你讲这两个故事，我觉得好心塞、啊。 对， 那小易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 啊、我有遇到过什么情况呢？ 嗯、 就是 车把他装走的。 对，我被别人的车装走，就同时我们俩，就我们俩那个在那个就搜完装备之后，同时想找车跑。然后呢就发现哎对面有一人也往车这跑。 嗯。 然后我俩都往车那开始抢车，就还没上还就还没到打人的时候呢，就要抢车。俩人同时上车了。上车之后俩人也没说话，就直接开车了那哥们儿。我就在车上。 你知道有一句话，有一句电影叫什么，上错花轿嫁对郎。他、就是那种情况，就上错花轿，俩人开车。 那个什么十年修得同船渡，你们也是。 啊对，然后我就跟那哥们儿说，我说哥们儿你这样吧，你把我放下我肯定不打你。我说兄弟真的，我说你把我放下就行。我说别无他求，你就停车我走行不行然后他没理我。 然后继续开。 对，然后我说哎兄弟，我说你这样没意思了吧。我说你这样，我说那个我们两个人 已经开的很久了，这会儿 对开很久，已经开了很久。我说你这样没意思了。我说你看我们其实都是共同的目标嘛，对吧？都是想吃鸡，那你这样我们都浪费时间，然后也都不安全，何必呢？我说我们就此别过吧。过了一会儿，这是停车了。我说哎，我说怎么良心发现了？他刚一下车，他的队友就从四面八方三个人啊，突然往这车上开始开枪，给我打的还剩丝儿血的时候，还好我机智反应的快，赶紧跑到驾驶位置，然后直接开着他的车溜了。 嗯，幸亏是反应快，还保证。 我就突然理解他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你知道吗？ 他其实是去找队友了。嗯、 对，他真的是开着车去找队友。 嗯， 而且我觉得特淡定， 特别坚决，你知道吗？ 特别坚决。 嗯。哎，看来这个游戏里面确实是，每个人都有自己。 所以我教大家一个反套路啊，就是大家时刻要把雷作为第一的重要杀伤力。 嗯， 雷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就是曾经有一次这样，我们三辆车在空头那儿都往空头开，这时候就开所有人啊，在很近的时候你能听见。 嗯， 别打别打，兄弟，咱空头分分枪什么这，就开始大家开始协商，我就知道这是个套路，我都看过你这套路，对不对？我就默默掏出钱，我就想在那个大家停车的一瞬间瞬间血拼、 嗯、 哎，结果另外两辆车，一个小卧车一个吉普，两个车停了之后我们晚到一点，都没有开枪， 大家好像还很商量的， 大家为对仪表诚意把枪都 X 收在背后。 嗯， 大家都蹲下来，我说那既然这样我也先套路，我没想你仔细听啊，这是个天大的骗局。然后我就把枪都收过来，我们的四、我们八个人在那儿蹲着，说怎么着？大家舔了一把，哦，是个不错的枪 ，AWP 还有15倍镜，有一个医疗箱，一个肾上腺素，我还有2箱马格南，啊，这是极品空投，你知道吗？大家就想怎么分，我们就在说谁吃鸡的几率大一点，然后大家就在说自己怎么吹牛。这个时候呢，我就看左边那人， 默默的好像有点把手要往后拿，我就猜到是个骗术。这个时候我就默默的开了一把雷，因为你知道人开雷的动作是很小，没有拿枪的，我就啪把雷摁左键，妈在手中。就有人说，因为大家都在语音，你拉雷那个线基本听不见。所有人在语音的时候，这个时候突然左边说，算了，跟你们聊个屁啊，然后就拿出那个双喷，你知道吗？说 S12K 就要打死所有人。 开战了。 这个时候我跟你说，我最套路，我雷炸了，八个人同归于尽，八杀。 你呢？ 我也死了，我也凉了。 那你图的是啥呢？ 图的他这样算他的击杀数啊？ 不对，我那把直接十一杀退了。对，然后所有人就开始谩骂之中，我就在那里说， 谩骂之中你默默的关掉了语音。 没有，我默默说一句，哈哈哈哈哈，然后我就退掉。 不能，难道你不应该说有机会的话来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哟？漫游台翻天。 我正在想说，这个时候我们当不当时说，原来那天的就是你，是吧？ 而且很多纯属巧合啊，这个如果雷同纯属巧合。而且现在这游戏很脏。就是很多人进去之后放全播广播体操这种的语音，你知道吗？在所有人里边， 这还算好的。我有一天遇到一个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们知道，就是那种，以前小学或者中学的时候，那种粉笔摩擦黑板的时候，有一种尖锐的那种刺耳的声音，就 是 女生 那 种声音。我的天呀，就有人一直放那个声音，你知道吗？在那 个是为了扰乱别人的情绪吗？ 不是，就是因为他是这样，就是一开始已经进去的时候，不都在那飞机里头吗？ 100个人都 在飞机里头，所有人开语，就只要有一个人开语音，大家都能听见。哇，他就一直在放这个声音。哇塞，那整个那个飞机我坐的简直，我就觉得哇，这已经是上了一 关音箱吧、 这个游戏体验太差了。默默的摘下了耳机。 像这种玩家他们图的是什么呢？有 寂寞吗？ 不是，是这样，据说是这样，据说就是很多人开始玩这个呢，就是因为老是在飞机上有人卖挂。就是一般有好，每次我基本上每一局都能遇到。 都是假挂 啊，现在反正假的多啊、然后每局都能遇到，但是就是说，哎，走，机场卖挂了，机场卖挂了，全是这样。 为什么到选择机场？ 我也不知道，每局都是哎，机场卖挂，机场卖挂，就一定要是到机场，为什么到机场才能卖挂呢？啊，就是很奇怪的一个事儿。对，但是很多人就是为了就是阻止这些人啊，这个卖挂，所以用这种很正义的行为。 就是很正义的，就是一伤到很多人。 对，哎，开个玩笑嘛，对吧？反正就是，哎，我也不知道这种人他的这个脑回路到底是怎样的，对吧？我们也不能，就每个人他既然他开了语音，你也不能说什么啊。语音这东西你也没办法监测嘛，对吧？ 而且我看很多那个小视频上说，这个游戏其实是有人研发出来那个外挂，人可以跑得和车一样快 啊。是啊，就 是 各种， 这 个、 是 真的 是 各种、各种神仙 挂 啊，那是最 这是最基础的， 哎，最基础的， 最基础。 然后后面还有各种的，我反正目前看过，我就说几个比较夸张。跟 Cray 都聊过，之前就是有一个是那个手可以变得无限长，就是你可以把枪放到一个你任何想放的位置，并且只有手在那儿，就胳膊在那儿，就像相当于什么，相当于路飞那种感觉。 那人物的显示模型显示还是 对，就变成路飞那种了，就是橡皮人那种，手下拉巨长巨高。 那看到那样的一定要果断的举报啊！ 不，你举报不了他，这游戏只能举报你的击杀者。 对，就是你被谁杀 已经升级了，现在 是吗？又升级了。 前天看见一个哥们给我演示一遍。你知道咱玩那种仙侠游戏，有那种万剑归宗吸的吗？你记得那种效果吗？现在啊，就是它能吸到附近所有的枪 ，M4 和这个喷子在两边护航，就是人的两边有两把剑一直跟着你走，就两把枪。 真的吗？ 对，就跟导弹一样。然后我说，那你怎么控制开枪呢？它是有一个快捷键 ，Ctrl 1它射的是。Ctrl 一之后，两把枪共同开，而且开共同锁头，就是你的周围可以最多存八把枪。 也就是说，这个人出来的时候得多么这个人穿 着 火 无敌的火力的。 可是那他的枪还需要捡吗？还是说他只要摁一个键枪 就吸？是30米之内的， 自动跟随他是吧？ 对，30米之内自动吸，而且无限子弹。 厉害了！但是我觉得这种外挂是。 就是，然后我就看那个哥们在左边走，然后两把枪跟在旁边，我特气派，像那种仙侠游戏一样，你知道吗？ 御剑飞行， 对，御剑飞行， 御枪飞行。 先进一小段半点片花，这聊的时间太快了啊！ 稍后回来。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最炫酷的游戏，最炫酷的动漫，就是在这里 Fresh Radio 活力调频等待着你。我就是今晚的 DJ 许可，漫游海飞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握着手握小魔方的小美坐在我的左边，向大家问好。 是的，大家晚上好，我是还没有拼出来一面的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另外你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应援群啊，群号就是567556693啊，里边有很多咱们的朋友在，咱们可以没事的时候聊聊天。 是的，其实刚刚我们说到就是这个吃鸡游戏有很多的外挂出现，所以还是想问，就是难道官方对这个外挂没有一些举措吗？ 有啊，就一直在封号啊，哪个号有查出有外挂嫌疑的话就直接封号。可是问题是这样，我跟你说一下这个价格你就明白了啊，就是一个外挂它用一天按日收费啊，一天一般是在100多块钱左右啊，150、200这样不等， 差不多 这样的价格，然后看挂的这个不同的挂有不同的价格，但基本上都是100多， 不便宜 对吧？不便宜对吧？但是这个游戏呢，一共才98块钱，而且这还是它 不 打折的时候， 一用就封了。他没准能用个几天 啊？对，他能用很久啊，用很久，用了就只要这个没有被封掉，他就可以一直用这个号就可以。 这个买外挂的玩家一定求胜欲很高啊！ 所以就造成什么？就是说，真正用外挂的人，他不差你一个游戏账号 啊 啊，明白吧？就比如说我玩游戏，我就想，比如这个月我就想爽一下， 所以很难从根源上去封死这个。 对，我几千块钱都花了，我差你一个游戏账号的钱吗？我可能一个月换个5-6个账号，一个月我也玩完了，五六个账号才500-600块钱。 嗯， 对， 这个、 就是说一个。最普遍的一个事儿吧，就是别的外挂咱没见着啊，我就见着一个我亲身边有一个人开外挂。 嗯， 有一次去网吧玩啊，我就说，哎，这哥们玩的是绝地求生的，这画面跟咱们不太一样啊，你知道吗？每个人物有块 啊。 后来我就拉开这哥们跟他聊了聊，他是这样，挂呀3000到8000不等，还有上万的每个月，他用的是最便宜的3000块钱。有什么功能啊？我大概给你说一下啊，每个人物有个块，每个装备呢有个框，每个载具也有个框。 嗯， 然后咱们都用过高德地图吧。 嗯， 然后它在屏幕中间会显示高德地图 啊， 就是敌人还最近的敌人距您还有139米，请小心。 哇，那这个很厉害啊，就是你可以提前预知周围的危险了。 首先它能知道三样东西，附近所有的装备， 嗯， 三级头啊，600米在那儿的那儿，三级甲什么这些你可以调，二级以上显示一，二级以下不显示， 嗯， 所有东西，然后所有载具在哪儿，所有的敌人在哪儿，然后还有一个最近的显示，就是有什么人在瞄着你的方向，然后有什么人在你，比如说你多少米有敌人，你多少米有三级头请捡，你多少米有98K请捡，然后你的装备还差什么请捡，然后对面有一辆车向你驶入，请开启锁头。 那对于我这样的新手来说，我要是买一个这样的外挂，是不是也能玩得差不多？ 但是他说他这是最基础的，为什么呀？他只有锁头，就是最 bug 的只有锁头。 嗯， 但是锁头这东西呢，说句不好听的，你如果拿98K，锁头就是只瞄着头打，但是这游戏做的很真，如果离400米以上，你得往上打才能打中人。 嗯， 所以他这外挂只能在很近距离的时候锁头。 嗯， 我说那你备什么课呢？他就备6000块钱挂课，6000块钱是不锁头，子弹追头。跟踪 自动瞄准。 对，后来我说那这种挂就已经很无敌了呀、啊。我说那这种挂又备什么课？他说备8500块钱挂课。 嗯，当然你说这个6000、8500它是多长时间？ 一个月 啊。 对，后来我说那8500的挂是什么呀？他说8500的挂有一锁血挂，就是你打吧，反正死不了。 就是金刚不坏之身。 对，你打吧，反正死不了。 但是，哎呀，这样我觉得游戏的乐趣也都没 有了。那我就想问个问题啊，真的就是说，两个8500块钱的挂。在一局游戏里，俩人都死不了，最后谁吃鸡呢？ 不，他是有10000发子弹的承受力， 啊， 谁先到谁死。 啊、两个神仙，两个神仙， 真的 开始拼地图上所有的弹药。 他说最厉害的那游戏是15000一个月的， 哇， 15000一个月的基本就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然后15000那个月关键是什么呀？他可以穿墙那个子弹， 啊、 子弹伤害增多，而且每把不是爆头击杀，自动瞄身子，但是子弹伤害增加。就普通一点7.62发打你身子，比如说你掉1/3，他那一发打你身上你就死。 嗯， 但是只显示打身子，不显示爆头。 那跟爆头其实也没啥区别，只不过就 但是 不容易那么反应过来是 假 啊，不那么假，对， 不那么假。 那怎么样，许可和小易有没有动心呢？ 啊，并没有。 其实3000块钱挂就不错了，他有一个招是无限使用1682，他不用减药，就无限摁就行了。 那你有没有尝试过？ 没有啊，因为那是人家的呀。 那你有没有动过心啊？ 有啊，但是太贵了呀，咱们这工资都买不起一个。 就是啊，说这个特别简单一个道理，因为穷嘛。 对。 因为真是挺贵的，说实话这挂、 嗯、对，但是对很多玩那种就是那就是玩一些游戏的土豪来说，还真的是哎小数目了。 嗯 啊， 因为这一个月才这么多钱嘛，特别小美这种女主播刷一刷都不值这么多钱。 然而我们这个节目开播七八个月，可能也 不能 一个月的 节目，你要是个人主播知道吗？ 嗯， 现在人家开直播，你看有女生都是自己在家那个卖聊、 啊、 那种。 很懂哎， 就是因为我们要扩展这方面业务，得多方面观察。 哦、哎呀，今天这个聊天聊得好尬呀！ 观察点。好，那我们说回今天的主题啊，今天主题主要是讲的亚洲邀请赛，说了半天终于说回来了。 哎，终于说回来 了。我还以为就网络女主播这个话题继续深入的探讨下去了。 其实主要是咱们跟大家讲那么多，主要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职业和这个。业余玩家其实差别很大， 厉害了， 对， 居然世界有职业比赛了， 没错。 对、嗯，说到职业和普通玩家呢，我只能说，其实职业玩家玩的好是一种艺术。 嗯， 其实这游戏玩的很是一种艺术，就真的是一个现实生活中战术的一个匹配。 嗯， 正如像我们面前摆放的这些物品一样，就像艺术品一样，大家可以看见琳琅满目，在中场的时候还换了一下顺序。啊，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刚才对我说对了一半， 换顺序也是有说法的。其实对于艺术来说，哎， 有说法， 对吧？ 因为。这个店啊，最刚才我只说对一半、 嗯、 他们是在芳草地有店， 嗯， 啊，叫那个西祠是吧？ 不知道， 是 吧？ 刚才说对，没错， 没， 对对对，因为很醒目，在一楼的位置啊。曾经我想入手一两个，因为真的觉得很有格调，但是无奈咱们工资发的很少， 你这咱工资连外挂都买用不起。是吧， 别说了，咱们还是看视频吧。好吧，咱们看一下视频。这次亚洲邀请赛呢，可以说小易其实要可以说为咱们中国振了一下雄威，因为排名靠前、 哎、非常爽，非常舒爽啊。这个我们终于这怎么说呢，去掉了这个抗寒的两个字的口号。 对，咱们不要看 落 路了、 啊、 这以后就看绝地求生了、 啊、对，这次这个中国队是拿到了这个冠亚军前两名， 哇， 非常好的成绩、 嗯、 然后他们这个颁奖也非常好玩，发了一个那个金的这个 平底锅， 金质的平底锅和一个银质的平底锅， 传说中的平底锅爆头是吧？ 对、 哎、非常有意思。 行，那咱们话不多说，先 看 一 下， 对，先看一下视频。嗯， 本节目由优酷游戏、小黑盒、UC 联合播出。2017韩国 G-STAR 绝地求生亚洲邀请赛于19号圆满落幕，中国战队包揽前两名的桂冠，更是为中国竞技增添了新的骄傲。本次参赛人数众多，亚洲地区选手多方混战，光是中国队就有多达五个之多。虽然有多数战队因为签证原因没有到场参与比赛，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但是到场的中国队还是打出了优异的成绩，而其他国家的选手也有很好的表现。韩国队在主战场发挥很好，吃鸡频率也十分稳定。本次亚洲邀请赛分别进行了双排、单人以及四排的竞技模式，前英雄联盟选手韦神也加入到了其中。除了韩国之外，东南亚代表队和日本代表队也是首度亮相，各有不同的炫技出现。特别是少有出现在电竞舞台的日本，作为不怎么尝试 FPS 游戏类型的国家，在游戏中能够成功吃鸡，被不少网友戏称日本电竞的崛起呀。而在单排的模式中，亮眼表现也有很多。18号第一场第四次缩圈时，决胜区从房屋区直接调离到了海滩，凭借更为空旷的视野，选手们都开始正面刚，场面异常激烈，多方混战。本想利用视野优势的奔驰哥也被击杀，利用毒圈迂回战术 S32 成功吃鸡。第二场更是体现了比赛中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定律，在第四圈的公路上仅剩八人的情况下， OMG 死守厕所，反应迅速，在对方冲入时果断开枪险胜，可以说是赢得了一片掌声。当天的其他比赛中，周丽丽和韦神也有着相当亮眼的表现，手雷狂魔和喷子狂魔不是盖的，杀敌高效果断。泰国战神的狙击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泰国射击有了深刻的认识。而在昨天的比赛中，可以说是中国刷屏了，虽然前两场都是韩国队的胜利，但最后两场可以说是集体性的爆发，依靠周丽丽的点射和韦神的压枪神技，中国队精准打击挫败对手，最后形成了两队包抄的形式，与日本队最后一名选手打成3-1。虽然对方守住厕所占据有利位置，但还是敌不过手雷战术，最终战败。最后比分落幕，大表哥带队的 IFPY 和韦神带领的 4AM 分别拿下了冠亚军的名号，刷了运气选手一大截，展现出了惊人的实力。值得一提的是 ，IFPY 战队在选手无法上场的情况下，由美女领队紧急上场， 大哥 A 家凭超强实力带妹吃鸡，团结一致加实力爆发，这才是我们真实不做作的中国队呀。本次吃鸡邀请赛能在韩国人的主战场夺得冠军，实属不易。我们祝愿中国战队在以后的比赛中能够保持状态，斩获更多荣耀。更多赛事内容，本节目由优酷游戏、小黑盒、UC 联合播出。本场是2017年11月17号 G-Star 绝地求生亚洲邀请赛的第三场比赛，参赛队伍分别来自中国代表队 X2 一起 Happy、RSTY 天路、Money、LGD、鬼神也在其中。其次还有来自韩国的代表队以及日本代表队和东南亚代表队。本次比赛是双人排位形式，航线自西向东。第一次缩毒到了东部 N 港，成为各队伍的主战场。 KD 与 BBG 发生交火， BBG 两边包夹占据优势，击倒 KD 一人，随之将其击杀。来到第二次刷毒，场上还剩51人， KIZ 来到山脚下的假车库，只有一级房的 Y7 身后四插后奇迹般的存活下来，各队伍都在继续寻找着目标。第三圈依然刷到了一个平原区， MITH 与 MSI 争抢同一间房子， MITH 因血量较少而被击杀。此时场上还剩24人，各个队伍纷纷争抢着最有利位置。这时房子已经进入毒圈，而里面依旧进行着混战。最后一波决胜圈刷在了公路旁的平原上，场上仅剩10人，此刻场上还有4支中国队伍。 Abby 在树下寻找进攻机会， ONG 正面接敌时朱黄绕后将两人全部击杀。最后只剩朱黄和老 A， 最后老 A 发生失误， KD 成功吃鸡。更多赛事内容，本节目由优酷游戏、小黑盒、UC 联合播出。本场是2017年11月19号 G-Star 绝地求生亚洲邀请赛的第三天第二场比赛，参赛队伍分别来自中国代表队 IFTY、 4AM、 OMG、 Panda、 Armani、 WNV。其次还有来自韩国的代表队以及日本代表队和东南亚代表队。航线是1点钟方向到6点钟方向，由东北向南飞行，落地区域平均分布，开局节奏就很紧张。 SST 开局捡枪立马击杀一名对手，使其落地成盒，圈子刷在了最左边海边。 4AM 周丽丽楼房顶 98K 八倍镜打掉 FileSpeaks 两名队员后被上楼击杀，随后队友赶到击杀全队，打成1-4。 BBG 航海线战术一人一船，炫酷十足。 Panda 打掉麦田区一名落单敌人，泰国战神远程精湛枪法打掉对手，12月在跑图杀敌过程中被反杀。 Hunt 在海滩处打掉433队员，大表哥打掉 BBG。哈口平房区 98K 打掉对手，比赛状况异常激烈，精彩十足。 OMG 队员想去雷达房，却反被房中人员击毙。 KIZ 利用水中灵活走位打掉对方选手，而奔驰哥则处在劣势之时在坡位被对方击杀。 AFTV 蹲点厕所精彩枪战直接秒队，在圈子最后时刻守在海滩旁的大哥杀掉泰国战神，在路边击杀两名敌人灭队，不料被压叉狗远程狙击瞄中， IFTY 大哥在丢雷瞬间卡 bug 被击杀，最终由于战队分散战略无法远程救人而死。最终局 IFTY 仅剩一名对抗 Taco 3名队员，寡不敌众被对方打掉， Taco 成功吃鸡。更多赛手，本节目由优酷游戏、小黑盒、 UC 联合播出。本场是2017年11月19号 G-Star 绝地求生亚洲邀请赛的第三天第四场比赛，参赛队伍分别来自中国代表队 IFTY、 4AM、 OMG、 Panda、 Armani、 WNV。 其次还有来自韩国的代表队以及日本代表队和东南亚代表队。飞行航线是由5点钟到11点位置，偏东由南向北。 A Breaker 开局用车撞起了 MSI 推行首秀，圈子刷在了西南位置，战局开场相对平稳。 3M 桥上突袭点爆船，只杀掉一人。 333为求稳打保守局，占据了山头有利位置。随后奔驰哥一发精准手雷击杀一名山下人员，瞬间爆炸。OMG 与 AFTV 堡垒房进行攻坚战， AFTV 除后包抄击杀 OMG， 随后 ANF 开车强劲击杀 AFTV 一人，后又枪杀另一名对手。MITH 伏地魔击杀433队员，趁势 IFTY 房内攻守成功，歼灭433全队。圈子最终刷在了平原，大表哥击杀奔驰哥，但是最终还是被击杀击灭全队，非常遗憾。 S 脸对脸近距离刚死对面，本节目由优酷游戏、小黑盒、UC 联合播出。本场是2017年11月17号 G-Star 绝地求生亚洲邀请赛的第四场比赛，参赛队伍分别来自中国代表队 X2 一起 Happy、 IFTY 天路、 Armani、 LGD， 还有来自韩国的代表队以及日本代表队和东南亚代表队。本次比赛是双人排位形式，航线自南向北，这个航线包含了大部分资源，只有少数人选择了机场。比赛开始时，韦神落在楼顶，顺利拿到一把 98K。 第一次缩毒到了西北部，海景房将成为主战场。 SST 与 CA 相遇， Whisker 在跳起的瞬间将躲在房里的 Harry 看到。接着大家都向海景房靠拢，433与 Panda 在沙滩相遇。就在 Bubble 马上要被撞倒的时候，因为前方有自己的车辆帮忙掩护，所以并没有被击杀。此时 Bubble 奋起反击，击杀掉 Panda 的一名队员。之后韦神在桥上又击杀一人。来到第二波缩毒，场上生存人数为67人， Trap Player 在房子二楼用一把 Mini 干上了一把步枪。第三次刷毒刷在了北部，此时还剩59人，桥头成为各队伍的主战场。 Good Boy 在跳车后躲在车后打包， Panda 利用视野优势击杀 Good Boy。 来到决赛圈，场上仅剩13人， KD 在将433的车辆打爆后，一发精准的手雷结束了433。场上局势目前只剩9人， BDG 因开车失误退出了本局游戏。目前来说，朱航的处境最为安全， OMG 发现敌人后迅速扫掉一人，但朱航站起将其击杀，夺得本场比赛的胜利，成功吃鸡。 好，欢迎回来啊，大家这个看了看这个职业选手的一个水平啊，其实主要是给大家多放了放韦神的这，因为毕竟咱中国队嘛，是吧？咱中国选手是吧？可以看到，其实韦神这个转变挺惊人的啊，从反向 Q 致敬韦神，现在 反向吃鸡， 现在变到反向，真的反向了，他不再往召唤师峡谷去了，他反而去了这个吃鸡的峡谷。 哎，像这个比赛是刚刚结束的吗，小姨？ 对，就是昨天刚结束的。 那其实今年年初这个绝地求生刚刚出现，是不是？ 哎，没错。 然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已经办了这种职业级的联赛，我觉得好像，他发展的速度很， 准确的说，他不能算联赛吧，就是他 是 属于一个这个锦标 赛， 这个锦标赛的性质，因为他是属于这个晋级形式，积分晋级形式。 就感觉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 对，他这个是这样，就是本身我觉得现在目前整个电竞行业发展的就是比较好，就是 节奏比较快， 跟游戏跟这个游戏本身其实没什么关系。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很多游戏在出来的一年之内都会陆陆续续出比赛，只不过就是说这个游戏本身火了的话，它自然它关注度就上升，所以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行业性质。但是为什么能够看到这次就是吃鸡的这个比赛还是说可以说是得到了很多方的这个关注和认可呢，还是主要是因为就这个游戏现在真的是太火了。而且他这次办的呢也是属于有侧重性的，他是办的是这个亚洲邀请赛，然后又是以这个韩国的这个 G-Star 游戏展会为一个这个怎么说呢，为一个主场，所以相当于他就是属于 当一个 IP 热点不够的时候，我把几个 IP 蹭一块儿，这样的话呢，它这个本身能够达到的一个效果就很好， 可以博得更多 人。因为 G-Star 是每年那个韩国最大的游戏展会，然后 Bluehole 呢又是一个韩国的游戏公司，所以说正好在这个时间，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正好在韩国这个地点，就属于天时地利人和，然后举办了这样一个比赛，而且它选择上也是很有这个侧重的，它基本上就是亚洲，那就是说现在目前可能用户数量最多的，我觉得就是可以大概说一下，应该说中国的玩家还是非常多的，所以说 我们的基数比较大， 他直接在选择在亚洲也是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做办一个亚洲的这个邀请赛本身也没有什么问题， 对， 只不过说我们可能之后会更期待，就是说有这个官方的这种就是更加正规的世界型的这个赛事出现， 对，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这漫游哈维天马上要组个队了。我准备组个队， 可以把咱们比较厉害的嘉宾都叫一叫， 来把咱们这些组一个战队，起码先跟这些是吧？咱代表北京电台， 你们先冲出北京、好不好？ 那北京太多了，你比如说北京电视台人组一队，中央电视台组一队，央广组一队， 这怎么有点职工联赛？ 我也觉得 工会联。 对啊、 不能这么说。其实这个有这种事儿，都是有故事的。你知道那个英雄，据说就拿英雄联盟说吧，因为这游戏就是说可以有点历史了啊。现在他们的这个最开始的比赛就是职工内的比赛。 哇。 真的就是职工内部的比赛，就是每一个部门之间的，比如说这个人物造型设计的和技能这个平衡性调整的，和这个什么负责运营的， 就是大家在内部先展开了角逐， 就先展开了这样一个，而且他们每年都会有，他们自己内部每年都会有，逐渐到后来发展到就是这个全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员工越来越大，然后他们其实到现在还保持着这个内部的赛事。哎，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儿 等什么时候北京电台内部可以办一个比赛就厉害了， 直接杀出北京，咱们代表这个 是这样啊，就是我印象当中那个可能像我们跟那个就其他一些这个走得比较近的一些这种网络的游戏媒体，每年还真的会搞这种媒体赛 是 但是但是 有意思的， 对，反正一般都是比如有一个媒体或者有一个机构做东然后呢这个大家就是攒一块攒几波人一块属于比如说一般像到年底到年会的时候啊什么的一起来搞个媒体赛玩一玩一般都是属于这样的性质 其实大家比较关心的是赢了之后有什么样的奖品 就其实就大家那么一乐呵但是确实是有一年奖品还挺嗨的吧，好像是 纯金的平底锅 这个太夸张了， 厉害了厉害了 不过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今年就是怎么说呢，在 S7 中国队都失利之后，然后这个吃鸡游戏这个刚刚火刚刚流行，然后中国就能拿一个世界，因为不能说世界级冠军吧，像是洲际的冠军和亚军还真的是挺开心的一件事，在这个电竞室 一件事， 对，其实你刚才看职业选手的拉枪啊，包括这些动作都很犀利，不像咱们很多新手玩家玩的时候，一般就是先阴着比较舒服， 对， 猥琐发育是吗？ 就猥琐这俩字，大家贯彻的特别透彻。 但是那个，因为我有看比赛嘛，这里面真的也有很多那种平民级的失误，你知道吗？就是这种就玩家级的失误就是业余级失误，比如说什么开车翻车的呀， 对， 什么那个被平底锅击杀的呀。就是太多了，就真的很有 平底锅击杀的心理阴影。 就所以说这个游戏呢，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你有技术的同时， 也有一些运气， 还是要看一些灵性的。 对， 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好说 对， 但是它就是有这个因素在里面 所以它才乐趣性比较 高。对，所以这导致这个比赛这个很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 说实话我现在都想预测一下，你说咱们要攒一队，大概成绩怎么样？ 那看跟谁玩了吗？我觉得。 对啊，你就比如你这战队有我。你还是没我吧。 你不适合坐在电脑前，你知道吗？ 你适合做替补， 你适合去影响别的选手。 就是我坐在对手的那个。 不，你就这样，在比赛的当天，在比赛的这个当天，你穿着很美就好了，然后尽量能少则少，然后就是走在 人 群之中。 我发现你这个人 物化女性，然后这个时候大家 请大家一起 diss 是吗？ 不是，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关注你。是吧？美丽的容颜，而不是关注他们在赛场上的。 你可以 cos 一下那个什么， 这个时候 小 妹就突然， 这是真的，真诚的建议，你可以 cos 一下，就是这个游戏 里面小短裙， 不是游戏初始进入画面的时候捏人的时候， 不， 那样的角色， 你以为我没看过他们穿的是什么？ 这样，然后你再往那个对手那边一坐，我相信。几个学习岗， 除非你们都穿小短裙， 男士一般在这里好像都。 我记得几个月之前，大家说那个小短裙是个非常稀有的，非常稀有的。 上次许可不就开出来一个？ 上次我抽一个， 那你是自己穿的吗？ 当然自己那玩意儿还能怎么着、啊、 那个不能交易哈， 不能，现在没有没有那个什么 交易、 啊、 哇，那好， 我是上回这样，就是我本来是学主播攒钱， 嗯， 然后我因为玩的也少，人家主播都攒30多万钱，我才攒够10000块钱。然后这时候我们一朋友就说，哎，你开个箱子吧。我说不开。他说你现在开箱子多少钱？我说好久没开了，一打开700块钱一个。他说你开一个吧。我说开它干嘛呀，开一堆没用。他说你开一个，开一个吧。后来我说行，700块钱开一个，开一个吧。我就开了一个，哎，结果一开开一个小道具， 是好开心 啊，挺开心的。 然后从此就踏上了女装大佬的， 不是，从此就是在这个游戏里啊，从此在游戏里啊，总有人在开始之前低着头，大哥你这裤子脱下来我穿一下呗，大哥你这衣服脱下来我穿一下呗，都是这样的 啊。这个是可以脱下来让别人穿的， 就是你 对，你可以直接把它扔在地上。 那不，万一他不还给我了怎么办？ 没事，他那个物品是你在这局换没了，你还会一直保存在自己的那个就是房间里面的 啊。对，还好 他会重置而已。 对，他会重置 一下。 所以就是一群那个男孩争先恐后的想 当女装大佬。哎呀你们二次元的世界我不是很懂。 因为我那个角色人物就是个女性嘛。 啊， 对 啊，那你这就没什么，那你这就是嘛那个号嘛。 哎，但我真的很想问一下啊，就是我是一个男性角色，能开得出女性物品吗？ 应该能，好像是有女装大 佬。那个东西好像男女通用嘛，那个东西 啊，真的吗？ 好像是， 嗯， 因为我目前开到现在啊，我就真的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跟我的人物这个捏脸有关系， 欧气有关。 对，跟我捏了一个这个黑人兄弟，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黑人兄弟就是 你这阴阳师的教育还没吃够， 因为我觉得黑人兄弟就是你看，比如说像这种雾天的时候呀。 嗯 啊，像在这种，哎，他看不太出来，你知道吧？我当时就想着，哎，这个生还几率应该会高一些，当时打着这样的小算盘，没想到开箱子的时候给我反噬回来了这个东西，啊，我就觉得很气，哎呀，我觉得很气啊。 所以人啊，就是你知道要， 嗯， 不要有杂念。 嗯，你这是因为你开出了好东西，你这样教育别人。就教育别人了，不要有杂念。 要是说小美，你就是得一块儿，咱们要组个战队啊。 嗯。 你就主要负责容颜， 别说了，我是负责技术的， 就是修电脑 的 是吗？修电脑的新硬件为， 哎，网管， 这电脑网线好像有点松啊。这个 我们可以开网吧了，先不一定组战队，可以开网吧 啊，叫漫游网吧， 哎， 老板娘是吗？ 哎，可以 叫网咖， 可以 叫网， 以后咱就把直播间设在这网咖里头， 而且还可以，咱们举办联赛就只有场地了。 嗯， 这全部都有联赛，就在 特别棒 里边举行 啊，然后还可以做那个现场的这种解说， 对，现场解说 的直播，哎呀，完美， 哇塞， 这节目肯定好拉赞助。 好。